政府透過緊急警示系統在昨天挨晚六點近六點發出中英文兩個版本的緊急警示訊息，指伊利沙伯醫院即日起成為定點醫院，專門接收新冠確診患者。政府解釋，今次是政府第一次使用2020年設立的緊急警示系統發送訊息，以提醒市民相關安排。緊急警示系統是通過流動網絡向流動服務用戶發出有迫切性的公告和訊息，當中包括和衛生事宜相關的緊急情況。政府日後會因應需要利用系統將重要的訊息，包括各抗疫訊息，盡速發送給市民。欧联十六强次回合，皇家马德里凭宾斯马下半场连中三元，3-1反胜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赢3-2晋级。另一场赛事，曼城主场同士不停踢成0-0，两回合计曼城大胜5-0晋身八强。日经平均指数报25,313点，升5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9.21美元，卖出1990.4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9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爆水管啦。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咧，需要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封咧就系封咗荃湾嘅沙咀道一段啦，去德士古道方向。就是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东残奥越野滑雪短距离坐姿比赛，郑鹏、杨红琼在男女子组分别夺金，国家队金牌总数增加到10年。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10日，新增58,000多宗个案，包括25,991宗核酸检测确诊，32,766宗快速测试情报。 林郑月娥指，全民检测并非优先，每日主持记者会，直至打赢抗疫战。 伊利沙伯医院转为新冠定点医院，政府发出紧急警示。 南韩总统选举在野党尹锡悦当选。李在明宣布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三月十号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有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萧乐文。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开记者会啦，连埋几名嘅局长啊，咁啊话希望加强一啲信息嘅发放，会每日咧都会向市民交代工作嘅进展啦，澄清咧啲同疫情有关喺坊间嘅一啲误会同埋谣传嘅咁。特别有提到话吸纳咗咧内地专家嘅意见，咁现阶段嘅工作重点咧就系透过集中收治新冠病人咧入去医院啦治疗啦，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的。又提到會不會將伊利沙伯醫院咧嚟緊會改為咧係救治新冠病人的定點醫院。咁啊，尋日起咧已經不再係收一啲非新冠病人嘅啦。咁醫管局就話啦，計劃咧去到星期日朝早咧就會完成一啲病人轉送嘅程序，預料可以騰空咧大約1500張嘅病床咧俾啲新冠病人嘅。其他措施仲有啲咩咧？就係將譬如包括話將公立醫院啦，一半嘅普通病床啦，大約9000張到啦，就改為接收一啲新冠病人等等。點睇而家呢一個嘅策略上面係治療要減死亡重症同埋感染咧17723/1，又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早晨。 早晨，係蕭樂文，早晨。 早晨，局長，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而家整體個抗疫策略係咪都有啲嘅微調啊，或者點樣吸納咗專家嘅意見而作出呢一個方向嘅？ 其實咧，我哋喺個抗疫個策略咧，當然而家。喺我哋喺社會上面咧，係有好多嘅即係傳播鏈啦，其實都係喺一個喺度不斷咁喺度散發嘅。雖然咧而家咧就睇到咧係冇一個爆發性嘅一個上升咁，但係咧其實你睇嗰個數字咧都係有仍然咧個確診個案咧都係高企嘅。咁所以咧一方面咧，我哋一定係要係減少呢個感染啦，即係要盡力咁去預防。防感染，咁呢個咧，或者係減少感染，呢個係一個方向啦。當然，咁呢個咧就係、是、第一就係要喺我哋嘅社交距離，同埋咧係喺隔離嘅設施嗰度咧係做功夫。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去減低重症，同埋咧係減低死亡。因為咧，我哋其實如果係救治每一個嘅生命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而家我哋嗰个工作嚟嘅，咁所以睇到咧，医管局咧佢哋嘅急症室咧又爆满啦吓，咁而家佢哋都需要咧系更多嘅床位咧系去收治咧系呢啲新冠肺炎嘅病人，尤其是咧系老人家吓，咁所以咧佢就系将伊利沙伯医院咧都系变成一个定点嘅医院咧去收治呢啲嘅新冠肺炎嘅病人。较早前大家都留意到啦，系天水围医院同埋。是北大嶼山医院呢，他们都是将他呢是即是做作这个就转作这个是即是定点的医院啦。所以我想在减低重症减低死亡的那个的工作上面呢，除了说是腾更多的床呢，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分层分流的一个即是治疗的一个方法。即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看回所有的新冠病人呢，老人家呢其实呢是个风险呢是最高的。咁所以呢我一定要呢是摆呢一个呢是为优先。咁有可能有其他未必是咁高风险或者是好轻症甚至乎呢是冇症状的呢，其实呢是应该都是要一层一层咁样去分流，是去唔同嘅设施，或者甚至乎呢是而家亦都是有大部分人呢都是喺屋企嗰度咧，家居做一個家居嘅隔離啊。當然，如果密切接觸者度一早都已經係有一個家居嘅檢疫嘅一個計劃啦。咁但係喺家居入邊咧，亦都係有兩方面嘅，一就係要提供一啲即係適時嘅一啲嘅服務俾佢哋，令到咧佢哋喺家居都係安全，同埋咧係可以咧係自我監察。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喺家居入邊可能都會有老人家，同埋咧係老人家咧。可能佢係一啲行動即係唔係不便嘅老人家，咁但係咧佢亦都係有機會咧都有一個風險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家居隔離嗰度咧嗰個服務係對呢啲老人家特別咧係要照顧或者係主動或者係有啲優先嘅熱線咧，其實而家醫管局咧已經咧係本身咧係已經係開展咗㗎啦，甚至乎佢哋嘅定點診所咧，即係指定診所咧亦都係有一啲特別嘅 即係時段咧，或者係有啲特別嘅籌咧，係都係俾老人家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整個嘅策略就一係要壓止呢個疫情，二就係咧係要咧係減低呢個重症同埋減低死亡啦。 嗯，我見阿梁萬年組長咧，佢都有提到就話啊，會應該建議即係政府設立一套嘅指標體系，或者一個救治系統，係為一啲即係重症病人分床位啊，或者按安老院嘅確診者佢哋嘅身體情況去唔同嘅醫療設施啦。咁我頭先聽到硬件係有啦，但係有冇一套系統，有冇一套指標去分嘅咧？而家？ 其實而家係有嘅，我哋咧醫管局咧係已經係採取咗一個分層分流嘅治療嘅策略，主要咧係有五層啊。第一層咧就當然係醫管局佢嘅深切治療嘅病床啦，咁呢啲係俾一啲危重嘅患者。而第二層咧就係咧係有一啲住院需要嘅患者，例如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或者佢哋要氧氣治療啊，或者有啲抗病毒藥物嘅。咁呢啲嘅即係住院嘅即係需要住院嘅患者咧係第二層，而第三層咧就係話啲病情比較輕微啊，或者年紀比較後生啲嘅輕症啲嘅一啲嘅患者，咁就會分去咧係例如北大嶼山嘅感染控制中心，或者咧係一啲社區嘅治療設施，好似亞博館嚇呢一類咧，就係佢會有一啲嘅治療嘅，但係咧都係俾一啲輕症。而第四層咧就係政府多部門合作管理嘅一啲嘅設施，例如好似喺彩雲路啊，同埋石結尾一啲嘅社區暫托中心係俾老人家噶啦，同埋咧係一啲社區隔離嘅設施，好似係竹篙灣或者係最近嘅青衣啊，甚至乎係新田啊，啲新起嘅一啲嘅設施。當然酒店或者公共屋邨咧，都會係呢個第四層嘅一啲嘅社區隔離嘅設施。咁而第五層咧就係真係家居嘅隔離啦。咁正如我頭先講咧，一啲家居嘅隔離嘅患者咧，咁我哋都會有支援嘅，包括有熱線啦，有由即係專業護士去即係打出去嘅，係打專係打俾一啲較高風險患者嘅護信鈴啦。而咧喺十八區啟動咧都係有指定診所，咁而家咧就已經係加到咧係17間㗎啦。呢啲指定診所，咁當然仲有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會有醫生咧係尤其是係較高風險嘅人士或者佢有醫療嘅問題咧，佢亦都會係有電話去即係俾一啲嘅建議啊。同埋咧係問診嘅，咁當然咧亦都有一個嘅平台咧係有一個電子嘅平台咧，係佢一啲家居隔離嘅患者咧，佢都要申報佢自己嘅健康狀況啊，或者佢即係每日要檢測嘅結果啊咁，咁亦都有抗疫包啊等等，咁、 okay. 所以呢五層咧就其實咧係因應咧嗰、那個即係患者嘅整體嘅情況咧而係去提供嘅。 Okay. Also, 另外想問，昨日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伊麗莎白醫院未來會變成一個定點醫院，我見到同事都公布說律敦士醫院、靈實醫院和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都會之後會改為定點醫院，是何時會做，以及這幾間醫院加起來會提供到多少定點醫院的床位給病人呢？人手方面又會怎樣安排？ 我諗而家喺醫管局咧，佢哋都第一就都集中係即係將即係伊麗莎白醫院咧係變成一個即係定點嘅救治即係新冠病人嘅醫院先啦。因為呢個咧係重要嘅，因為咧喺伊麗莎白醫院嘅急症室咧，其實咧都有即係有患者喺度喺嗰度咧，未能夠咧係上到去病房嘅，咁所以我諗當前嘅急務咧，一定咧係要處理咗呢、這個即係咁大嘅一個行動先嚇。咁、當然另外嘅一啲咧，都任何去將一個醫院咧係轉為一個定點醫院咧，都有一個過程嘅，因為一方面就佢哋係有本身嘅病人啦，可能係唔係新冠肺炎嘅病人，咁有啲當然係可以出院嘅，但係有啲咧可能要轉院啦，或者係轉去其他嘅一啲隔離嘅設施，咁所以呢個咧就醫管局咧都係一直咧係努力喺度做嘅，咁所以即係點解咧？前兩日咧，其實行政長官咧就都見咗嚇，咁我都有一齊啊，見咗啲私家醫院，係去同佢哋講咧，就希望咧佢哋咧都可以喺而家我哋嗰個疫情 情的情況底下呢，是提供一些私家醫院的病床呢，是去收一些即是非新冠肺炎的病人，令到呢是醫管局呢是可以騰空他一些的床，或者是將一些的病人呢是即是轉咗去私家醫院嗰度，咁令到他可以呢是即是專門呢是做一個即是定點醫院。咁所以呢個工作呢其實他哋大致上呢都是配合嘅，咁我哋呢個工作呢是一路是進行中嘅。 我剛才是問另外那三間定點醫院幾時會可以開放到，同埋而家係咪目標希望每一個聯網，即係7個醫院嘅聯網都會有呢一啲定點醫院嘅？ 我想而家醫管局咧就如果你話嗰、那個即係最新嗰個時間，佢哋幾時會咧？可能咧係醫管局咧，佢有一個即係最新嘅安排，同埋咧佢哋嗰個日子咧係都係要問翻醫管局嘅。咁、 okay. 但係我諗嗰、那個即係整體嘅情況都係希望咧係有足夠嘅床位。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嚇。原來咧就係、是即係三成嘅床位咧係俾新冠肺炎嘅病人，但係而家咧，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都一路咧係要加到咧佢即係大概一半咁樣咯。 另外就話公立醫院咧，整體一半嘅床位咧就會騰空啦，呢度涉及係9000張啦。我想問騰空咗嗰啲嘅病人會去咗邊度㗎？係咪全部私家醫院收曬？因為我見私家醫院本身就其實佢哋都唔係好多病床嘅啫嘛，5000幾張嘅啫嘛，收唔收得曬？ 其實都唔夠嘅，係本身因為私家醫院亦都有佢私家醫院自己本身嘅病人啦，同埋佢哋人手咧。都是一个好大的樽颈嚟嘅，我哋都理解到嘅。咁一方面就如果呢啲病人咧系有啲可能适合出院嘅，咁就出院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佢哋系嗰个情况咧系转好嘅话咧，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讲咧，我哋有5层噶嘛。咁你第一层、第二层咁都系医管局嘅一啲嘅医院啦。咁但系如果佢系个情况系好，或者系佢原本系重症变翻系轻嘅时候咧，都可以咧，系去到北大屿山感染控制中心啦，或者咧，一啲亚博馆嗰啲即系社区治疗设施，又或者咧，如果佢个情况咧，都系许可，例如有好多可能老人院去嘅老人家，佢嘅即系临床嘅情况其实系好嘅，但系佢系需要一啲照顾，咁就去嗰啲社区嘅即系隔离嘅设施，系一啲暂托嘅即系中心，咁系由三方营运嘅，一般就社署牵头啦。然之後就有一啲NGO 啦，同埋咧係另外咧有即係醫療隊伍咁樣樣咯。 咁所以其實9000張病床其實一啲都唔少嘅數目，究竟幾多係可以喺公營系統嗰度吸納，幾多係落喺私家醫院嗰度可以幫到手咧？ 我諗而家咧即係所有嘅嘅一路咧係去即係轉呢啲病人咧，個成個過程咧都係互動嘅。一方面咧，私家醫院咧亦都係即係盡快去騰出一啲嘅床嘅數目啦。但係因為佢哋人手都係短缺，咁亦都係呢個咧係一路係逐步咧係進行中嘅。咁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講咧，就係、是、話有一啲亦都係佢逐步咧，如果佢個情況好轉咧，甚至乎咧係可以出院嚇翻屋企。而另外呢啲嘅設施咧，我剛才所講就話，例如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啊，或者其他嘅社區治療或者社區隔離嘅設施咧，其實而家咧一方面部分咧。都係有即係可以咧，係一啲病人咧去到嘅。咁但係人手咧都係一個即係其實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嚇。設施咧，我哋咧其實一路一路咧起，一路一路咧係建設，但係咧就人手亦都係一個樽頸咯。咁所以呢一度咧亦都係一路開展咗即係呢方面嘅工作啦。例如好似話好似某一啲嘅暫托嘅中心咧，其實即係有好似例如一個香港大學的一個即係醫學院做的那個咧，咁佢哋咧其實都不是話淨係咧醫護人員，而是佢嘅醫護嘅學生咧，其實咧都是出嚟咧係幫手。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好的一個嘅，即係佢喺做學呢、這個，即、就、係、是、作為喺佢嘅課程嗰度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經驗嚟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模式咧，其實其他嘅。院校啊，甚至乎醫管局嘅護士學校啊等等咧，都係應該要學習嘅。 我見另外就話已經請求喺中央派內地嘅醫療團 團隊啦，嚟即係提升一啲處理重症嘅能力，包括就係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啦，同埋亞博嗰個嘅設施度加啲醫療人手，係咪全部都係加內地嘅醫療人手啦？包括係邊類嘅醫療人手啦？另外就係落馬洲嘅應急醫院都話用到內地嘅醫療團隊支援嘅，嗰個支援係邊一類嘅支援咧？ 我諗分兩方面咧，一就係、是、即係中央咧，亦都係會咧係派一啲即係醫療嘅團隊咧係嚟幫手嘅。咁即係初步咧就係同即係醫管局咧一路咧都係有一個洽商同埋嗰個即係幫手嘅模式啊，同埋佢即係邊一類嘅醫護人員啊咁。咁呢個咧一直咧係喺度處理緊嘅。 即係邊類醫護人員啊？具體嚟係 邊類嘅醫護人員？咁都主要咧係都係醫生或者同埋護士嘅啦。其實嚇主要我諗都係呢兩類嘅。醫護人員咧，當然咧都會係有經驗係去即係救治或者係治理咧，係即係新冠肺炎嘅病人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第一啦。第二咧，你所講嘅落馬洲嘅嘅即係河套嗰個嘅應急醫院咧，係而家咧係喺度建設緊嘅。咁呢個咧其實就同即係深圳市咧大家嘅衛健委咧係一路咧都係合作咧係處理緊。咁呢一個咧就其實係會係即係更加咧就都會係內地咧係會即係幫更多嘅忙啊，主要都係會由佢哋去即係營運啦，同埋咧去處理嘅。咁因為咧，我哋其實個人手咧都係好單薄，咁我哋亦都係希望咧，當然有更多嘅病床咧係可以幫到手咯。 嗯，私家醫院嗰個嘅會面啦，頭先你講咗少少噶啦，我想知而家有冇話私家醫院係應承再加幾多嘅病床可以騰出嚟，即係接收到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咧？定係我見佢哋所講話主要係提供一啲服務嘅診治病人，係咪即係話床位就未必騰空到，但係照有一啲服務提供就傾向呢個做法多啲咧？ 我諗可能唔同醫院咧，佢哋有一個情況咧，就都會唔同嘅。整體咧，我哋係要求佢哋咧係會要俾一啲病床嚇。正如我所講咧，就如果我哋要令到醫管局咧更加去即係騰空一啲醫院咧，作為佢嘅一啲指定醫院收新冠肺炎嘅病人咧，咁啊應該咧係要佢有一啲嘅病人咧係要轉介啦。如果可以翻到屋企嘅就翻屋企咁樣，先至可以騰到。咁所以病床咧係重要。當然咧，如果係有一啲嘅私家醫院，佢係一向醫管局同佢哋咧都有個公私營合作，有一啲嘅服務咧係都係由即係私家醫院提供。咁呢個咧一直咧都係做開嘅。當然呢個咧都會幫到醫管局手嘅，但喺而家咁危急嘅時候咧，其實病床咧係重要嘅，甚至乎咧亦都係有啲私家醫院咧，佢哋都已經係開始咧係收即係新冠肺炎嘅病人啦，或者有啲都系收康复嘅新冠肺炎嘅病人，咁呢个咧其实就都系好好嘅吓，如果能够系咁做，咁但系有当然咧，私家医院其实有。總共大概5000张床啦，夾埋所有。咁但係私家醫院嘅大細咧係不一嘅，有一啲咧可能佢其實有嘅本身有嘅病床咧都係唔多。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即係繼續同佢哋咧係密切溝通。咁而家咧都其實係開始咗噶啦。我見到咧喺430咧嘅時候咧，其實醫管局嘅代表咧，佢哋都有報告咧，就係話啊，其實咧係有幾多個病人咧都係轉介咗去私家醫院咁樣。咁呢度咧，一直咧係嗰個工作咧，都係密鑼緊鼓進行緊咯。 有冇任何私家醫院係接受將個病房改裝到可以合資格收到新冠病人咧？而家 據我理解咧，就即係中大嘅中文大學嗰個私家醫院 咧， 係啦，嗰、那個佢已經係有一個病房咧，係愛嚟收新冠肺炎嘅病人。咁另外有一啲我理解咧，有啲私家醫院咧都係喺度即係進行中。即係都會係諗住咧，係想咁做，然之後咧係進行中嘅。 幾多同埋係咪政府資助嘅呢、这個？ 呢、这個係冇特別係資助唔資助嘅，主要咧就係佢哋都係會即係自己因應佢自己醫院嗰個能力啊，同埋咧例如佢哋嗰個即係佢嗰個本身佢係咪能夠個例如空氣嘅調校啊等等，係咪能夠收一啲呢啲即係呢一類嘅病人啊咁，咁佢哋都係 有呢一方面嘅考量，又或者咧係可能咧有一啲咧就係可能喺度改造緊一啲嘅工程啊，做到咧係可以咁樣。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進行中。咁但係而家我覺得重要嘅咧就係咧，如果醫管局咧都係能夠將佢一啲即係非新冠肺炎嘅病人能夠係騰到出去，可以即係令到佢可以做一個即係主流嘅一個嘅集中救治呢啲嘅新冠肺炎嘅病人咧，能夠集中佢嘅資源啊，集中佢病床啊，嚇，集中佢醫管局入邊嘅專家啦。我諗呢個咧係嗰個效益咧係會更加好。 嗯，尋日都有人問到關於全民強制檢測啦，咁啊政府都話唔會為做而做嘅，而家係咪唔做係其中一個考慮啊？ 我諗昨日呢其實行政長官喺個記者會嗰度呢，其實都係都已經係即係表示咗啦，其實都係一定呢都係要睇嗰個整體嗰個疫情嘅發展嘅，咁但係準備嘅工作呢都係進行緊嘅。 OK， 好啊，唔該晒陳肇始局長，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晒， 拜拜。啱啱傾過呢就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講到唔同嘅措施，包括話伊利沙伯醫院啦，嚟緊都會變埋一個嘅定點醫院，專收一啲新冠嘅病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石月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他形容投票结果是民众的胜利，又说从竞选活动中学到怎样倾听国民的心声，他同时呼吁民众团结一致。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在本港時間清晨完成點票，今次投票率77%，尹石月得票48.56%，以大約0.7%擊敗主要對手執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李在明承認敗選並祝賀尹石月獲勝。李在明表示希望尹石月能够开启超越分裂和矛盾的时代。欧盟领袖稍后举行会议，当中包括讨论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的请求。另外，欧盟亦会讨论停止进口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问题。官员说，欧盟各国是应该以多几快的速度停止进口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人提出2030年，有人说2027年，甚至有人提出现时。他希望有部分成员国可能会更早达成这个目标。在今个星期举行的欧盟领袖峰会声明草案中，各国同意逐步摆脱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进口的依赖，但未有确定具体日期。新华社报道，中央援建香港应急医院项目星期三完成首个集成式双体吊装，未来几日将有大约1500个集成式双体陆续进行吊装工作，其中首个集成式双体吊装所在区域将作为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办公楼、消防中心、指挥大厅、生活区等。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项目在过去星期日开始大规模施工，一期项目将提供500个床位，二期建成后亦将提供500个床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能力。日经平均指数报25479点，升7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4美元，卖出1986.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15.9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2，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5，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系全线封闭嘅，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系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咧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3月10日，新增58000多宗个案，包括25991宗核酸检测确诊，32766宗快速测试情报。 林郑月娥指，全民检测并非优先，每日主持记者会，直至打赢抗疫战。 伊丽莎白医院转为新冠定点医院，政府发出紧急警示。 南韩总统选举在野党尹锡悦当选。李在明宣布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公布的一些措施都涉及到一些加医院病床的措施，除了说伊利沙伯医院星期日起专是变成一个收新冠病人医治的一个定点医院，之后都说还有三间，包括就是律敦治、灵实和东华三院冯耀京，都会这几间医院都会转为新冠的、病人的定点医院来的。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又想找一下一位嘉宾和我们是谈一下、整体一些医院的情况的，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医疗职系邓锦成医生，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定点医院啦？先讲伊利沙伯医院啦，嗰、那个嘅即系要变为定点医院啦，成个运作啊，有啲咩准备功夫啊？而家又做成点？系咪要搬好多床啊？嗰啲咁样。 好，咁啊，首先多谢主持人嘅时间啦。咁啊，伊利沙伯医院咧，由琴日开始咧就转为定点救治医院啦。咁喺呢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新嘅进度咧，因为相信市民都关心嘅。咁我哋琴日第一日嘅转移病人嘅行动啦，整体嚟讲咧，大部分咧都系顺利嘅。咁亦都首先咧就要多谢伊利沙伯医院所有同事都好努力啦，九龙中联网啦，同埋其他医院嘅同事咧都非常之支持呢次行动嘅。咁由琴日啦，昨晚夜晚开始啦。我哋就整個行動咧，就大概咧就完成咗四分之一㗎啦。其實已經，咁可能大家都比較關心咧，都大家都留意到嘅，就喺醫院啦，同埋喺呢個廣華兩間急症室嘅病人上病房嘅情形啦。咁都想喺度報告翻咧，兩間急症室咧喺大約3月5日最高峰嘅時間咧，大約都有500個病人咧係等候緊入院嘅。咁經過咗一日努力啊，我哋同事非常之努力不懈工作之後咧，其實咧都有大概超過200個病人咧都已經入咗醫院㗎啦。咁咧。我哋都陆陆续续咧会喺急症室喺度等候嘅病人咧，陆陆续续希望可以佢哋上到病房啦咁样。咁另外咧，私家医院咧都有帮忙嘅。咁喺琴日咧，我哋都转介咗一批病人过去啦。咁围约大约系60个啦。咁其实佢哋都大概接受咗20个咧。咁陆陆续续都会转去私家医院啦。咁其余嘅个案我哋都系处理之中啦。咁另外就都想继续都系多谢翻同事呢个帮忙啦，亦都感谢社会嘅各界咧，亦都支持我哋嘅医护。同事嘅，咁喺呢度咧，喺转为定点医院之后咧，我哋大概都希望可以腾出到1500张病床咧，系接收新冠嘅病人啦。咁如果 冇其他嘅聯網嘅同事支持咧，根本咧都唔可以成事嘅。咁所以喺呢度咧，都要講多一次咧，係即係真係好多謝所有醫管局嘅前線同事啦，所有其他聯網嘅同事啦。急症室醫護同事啦，同埋咧，亦都多謝救護車咧，佢哋咧都分擔咗我哋好多嘅工作，亦都做咗好多分流嘅工作，咁啊幫手咧，其他醫院咧接收咗我哋好多非新冠病人喺伊利沙伯嘅轉咗過去，等我哋可以順利轉成定點醫院咯。 OK， 嗱，伊利沙伯醫院咧轉做定點醫院，就話而家大約300多嘅病人咧，有200咧到咧就喺4日內完成去轉去其他嘅醫院啦。咁有啲就會出咗院啦。我想知道如果轉去其他院嗰啲病人，佢哋嗰啲主診醫生會唔會跟埋去啊？即係會唔會跟翻佢哋嘅治療啊？又有一啲又要出咗院啦。咁嗰啲出院嗰啲會唔會本身都係冇咁急要出？而家因為因應要定點醫院呢一個嘅規劃而要早啲出院 嘅。首先我谂讲系转院嘅病人啦。咁转院嘅病人咧，其实我哋医管局咧有一套好完善嘅临床嘅管理系统嘅。咁其实咧，病人大部分嘅数据咧喺转院之后咧，喺唔同嘅医院咧，其实都系可以睇得到嘅。咁亦都系可以 access 得到嘅。咁每一个病人咧喺转院之前咧，其实咧喺现在喺伊丽莎白嘅主诊医生咧，都会写一个好详尽嘅佢嗰个 summary 嘅，我哋叫做。咁亦都系有乜嘢需要跟进啦，有乜嘢系需要接续落嚟系要做的。咁就會即係交，即係做一個你可以話交更嘅工作啦，俾接手嗰邊嘅醫生嘅。咁大部分時間嚟講咧，都會係由接手嗰邊嘅醫院嘅醫生啦，去繼續嗰個治療嘅。咁但其實咧，除咗喺個資訊系統啦，或者喺嗰個我哋叫 summary 之外咧，其實我哋喺醫生裏邊亦都好常見嘅。如果有嘢係發覺，咦？我都係想知道多啲喎，咁佢哋好容易嘅，即係其實都係 call 翻原本嗰、那個即係主診嘅醫生去商談咧。這個其實亦都我哋恆常不嬲都會做嘅事，咁呢個亦都唔需要擔心嘅。咁喺出院嘅病人啦方面啦，其實咧我哋醫生都係根據翻個臨床嘅需要咧。咁因為其中一樣嘢，其實病人都係希望可以去到適當嘅地方去接受適切嘅治療啦。咁所以 QE 嘅病人如果係未得出得院嘅，我哋都係會安排佢去我哋嘅一啲復康醫院啦，去進行繼續即係一啲復康嘅治療。真係可以出得到院嘅，咁我哋就會出院去，即係翻去社區繼續進行治療咯。 我想問啦，因為建伊利沙伯醫院就算變咗做定點醫院之後咧，都話如果有一啲生命危險嘅病人咧，都會照收嘅。其實又容納到幾多咧？又保留幾多人手去處理呢一批非新冠患者，但可能有啲生命危險嘅咧？ 呢度多謝主持人啦。咁其實咧，我哋即係醫護人員啦，都係救死扶傷啦。咁當然喺如果喺伊利沙伯附近有病人係需要一個急救嘅，咁救護車當然咧亦都係送去救人如救火啦，都要時間啦。咁都係即係會去咗伊利沙伯醫院嗰度進行搶救啦咁樣。咁如果搶救嘅時候，其實我哋做完之後，佢哋可能需要一個臨床住院嘅服務嘅。咁我哋都會劃出一啲 areas 咧去即係接收翻啲病人嘅。咁因為其實伊利沙伯醫院大家都知道是我們龍頭醫院，其實每一個科目其實都有同事在這裡，那些同事除了照顧一些新冠的病人其他的醫療需要，這些緊急地入到來 的醫療需要都是同一個 team 的醫生護士都是會照顧他們的。 即本身處理開新冠病人那些的人手都會處理這些緊急的病人，是不是？ 因為其實譬如新冠病人同非新冠病人啦，佢哋都有唔同嘅醫療需要啦。假設譬如你話骨科咁樣，其實新冠同非新冠病人都會有嘅個需要嘅。咁如果係有一個譬如我舉個例子，有骨科嘅需要嘅話，咁其實都係嗰一組嘅骨科醫生咧，可以提供治療俾唔同嘅病人咯。 另外因為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其實伊利沙伯醫院嚟緊會收一啲新冠病人，一啲緊急非新冠嘅都會收。咁同其實之前話醫院好爆滿去急症室，大部分嗰啲病人其實唔係正正係呢啲咩？因為有啲非新冠又穩定嗰啲，基本上而家都唔去急症室噶啦嘛。可以減到幾多病人，即係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去咧？個數量其實有冇評估過係爭幾多？ 我諗喺呢度都想講一講啦。其實即係伊利沙伯醫院作為呢個定點嘅救治嘅醫院咧，其實咧只係整個防疫策略嘅一部分嚟嘅啫。咁咧係我哋希望集中咗我哋嘅專家啦、資源啦，同埋呢個我哋嘅患者咧，去進行比較適切嘅救治啦。咁其實整個計劃裏邊咧，應該係話層層嘅一個處理啦。咁醫院係最高層嘅一個處理啦。咁當然我哋有社區嘅治療中心啦，我哋有定點診所啦。咁其實咧亦都係唔同嘅病人去翻唔同嘅地方，我哋希望隨住個疫情一路發展咧，一路去睇住嗰個情況啦，睇住幾間定點醫院嘅工作量咧，去作適當嘅調撥咯。 另外我見仲有幾間諗住做定點醫院嘅，諗住幾時會做？而家就考慮緊啲咩咧？同埋係咪每個聯網都諗住有一間定點醫院？ 我哋初步嘅構想基本上係大部分聯網都會有間定點醫院啦。咁另外咧，喺個轉換嘅過程，你可能主持人都知啦。其實譬如北大啦，其實佢哋已經轉咗做定點醫院啦。咁其他嘅醫院，我哋會轉做定點醫院嘅醫院咧，都相信會一路陸陸續續去進行個安排啦。因為進行安排作為定點醫院都有唔少嘅一啲工作要做啦。我哋譬如要將原本嘅非新冠嘅病人移去其他地方啦，點樣移法咧？咁跟住點樣修正法咧？其實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去做一啲協調嘅工作，咁呢度都好多謝咧，我哋前線嘅同事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咧，作進行緊相關嘅工作咧，希望可以盡快可以令到啲定點醫院咧投入服務咯。 嗯，我見啊，另外就話會騰空公立醫院大約一半嘅普通床位咧，大約9000張度咧，係收一啲新冠嘅患者，係咪應該係咁啊？有冇話有邊啲患者係騰空咗之後都仍然要留喺即係非新冠嘅，都仍然係唔適合轉院留喺而家啲醫院，可能有一啲病人係有一啲特別嘅考慮嘅而家。 哦，當然有嘅。咁你多謝主持人嘅問題啦。因為其實我哋喺一啲大部分嘅醫院，其實喺呢件新冠肺炎嘅時間咧，都有好多非新冠嘅病人嘅。你講得啱嘅。咁但係大部分如果係病情穩定啦，係可以去一啲復康醫院，我哋都會去復康醫院啊，或者進行其他治療啦。咁但係如果有啲真係譬如佢個病情本身係唔適合轉院嘅，又或者喺嗰個情況，我哋醫生臨床嘅判斷覺得轉院嗰個危險係比較大嘅，咁其實都有一啲病人咧，最後就算我哋轉咗之後，可能都會留翻喺原本嘅醫院繼續進行治理。但係當然我哋會有一個好嚴格嘅感染控制去保護呢啲病人啦，因為我哋做嘅所有決定都係一個風險嘅平衡啦，咁都係希望可以病人得到最適切嘅治療咯。 我見有啲話係咪提到即精神病患者要轉去其他醫院唔係咁容易啊？ 每一個病人，每一個專科咧，都有佢哋唔同嘅困難啦。咁我諗亦都有唔同嘅考量點啦。譬如精神病患者嘅，或者佢係精神病科嘅病人，佢哋都有唔同嘅考慮啦。咁我哋轉唔轉院嘅裏面咧，都要有一個通盤嘅考慮，要即係平衡翻個風險同埋嗰個情形，每一個病人嘅情形先至會作適當嘅決定咯。 想問一下，因為醫管局咧就話已經買夠一啲嘅新冠嘅口服藥嘅，咁包括就係、是。話下個禮拜底講嘅呢個美國藥廠輝瑞嘅呢隻藥啦，同埋已經用緊嘅麥沙東嗰隻特效藥啦，咁而家啲藥分別係有幾多可以俾到幾多人用嘅？ 我諗呢一方面嗰個情形，我哋嘅相關嘅同事啦，一路都喺度處理緊啦，亦都好心急咧，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即係available 啦。叫做可以幫到手，亦都喺抗疫裏面咧，亦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部分啦，咁样，咁呢方面我相信相关嘅同事咧都好密切喺度跟进之中咯。 好啊，唔该晒邓锦成医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就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医疗职系邓锦成医生嘅。嗱，除咗讲到一啲医院方面嘅措施，而家院舍方面嘅疫情，大家都好关心，就话有19000多名嘅安老院舍嘅院友啦，同埋5000多名嘅残疾院舍嘅院友咧系染疫噶啦，喺呢段时间咁。特首亦都讲到话咧，希望可以加强支援院舍，为部分嘅院舍咧提供闭环管理，就优先喺一啲未爆疫嘅院舍度做嘅，咁亦都会提供一啲专用嘅酒店啊、专车啊，俾一啲院舍嘅员工啦。咁啊，详细嘅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长。头先讲到话嗰个闭环管理嘅部分院舍咧，而家谂住嗰个谂法系点嘅？系咪自愿去做啊？定系强制某一啲未爆疫嘅院舍去做？涉及几多间咁样嘅？冇啊？ 基本上咧，一咧就系、是、我哋系一个我哋叫做强烈嘅要求啦，就系、是、院舍嘅员工咧系能够参与呢一个嘅闭环式嘅管理。咁当然一定系有一啲嘅个案，譬如佢即系屋企都仲有人需要佢去照顾嘅，除咗翻工之后翻到屋企就要照顾其他屋企人啦。咁所以嗰个安排就好难，即系纯粹系嘅强制嘅。同埋大家亦都知道我哋嘅院舍嗰个环境啦，一般咧就係不能好似譬如内地嘅安老院咧，就佢哋自己通常都有宿舍，咁於是你屋企人都住埋喺宿舍咁。咁、那个情况就好唔同。咁所以变咗我哋而家嗰个諗法就係、是、希望佢哋尽量即係、就是、我哋叫强烈要求佢哋参与呢样嘢啦。咁头先提呢、那个优先嘅次序咧，都係先做咗一啲咧。是他如果是而家都仲系未有感染个案嘅，咁呢个我哋即系叫做即系及早可以防止即系有呢一个嘅感染嘅情况出现啦。咁虽然呢啲嘅院舍而家唔多噶啦，剩翻落嚟讲紧系80多间嘅啫， 咁嗰個嘅而家當然除咗係呢啲未有感染嘅院舍咧，就有一啲嘅院舍，因為佢自己裏頭咧都可能做到一啲我哋叫做所謂分層管理，即係包括咗將嗰啲嘅感染者啊，或者係緊密接觸者咧，係分開隔開咁樣去照顧。咁喺嗰個環境裏頭咧，做一啲嘅我哋叫閉環管理咧，仍然都會有即係成效嘅。咁咧，呢個係一條路走啦。實際上講緊呢個閉環管理咧，就係早差唔多而家講接近兩個禮拜啦，已經開展另外一個嘅工作嘅。而家講緊啱啱頭先講嗰啲咧，就去一啲指定嘅酒店去做安排啦。另外一條腿走路嘅咧，就喺兩個禮拜之前開始咧，就係幫一啲嘅院舍，有啲院舍本身係獨立嘅，咁所以佢可能咧，譬如佢嘅樓下咁咧，可能有啲嘅停車場啊，或者係一啲嘅前院後院之類咧，就可以擺一啲我哋叫臨時建築。簡單嚟講咧，就係啲貨櫃改裝咗嘅貨櫃咧，就可以作為一啲嘅臨時嘅宿舍，去俾一啲嘅員工。或者當然佢可以靈活啲去用嘅。咁其中嘅用法就係俾啲員工可以唔需要翻屋企，就喺度即係佢落班就喺嗰度休息。咁呢一個係一個方法啦。實際上喺呢個方法裏頭咧，仲有其他可以靈活性嘅用嘅，譬如其中有一間醫院咧，佢樓上有啲地方係可以，因為而家其他好多服務都停咗咧，佢係經常可以用嗰啲地方咧，係臨時變成一個住宿嘅地方咧，俾佢嘅員工咧係去休息嘅。另外，譬如有一間院嘅做法就係佢有一個本來已經係預備增加嘅床位，不過你暫時嗰啲有關嗰啲批嗰啲嘅未完成咧，我亦都容許佢可以用嗰啲床位咧，係作為一啲閉環管理嘅方法。咁所以呢個每一間嘅機構視乎佢嗰個情況，不論佢可能用一啲嘅會堂啊、一啲嘅活動室啊，甚至係乜嘢佢可以用得嚟做到呢個閉環管理咧，佢都可以即係用佢自己嘅方法咧去達到。咁政府可以幫到咧，就係我哋去揾呢一啲嘅指定嘅酒店咧，去幫到呢啲冇呢啲其他嘅設施嘅一啲院舍啦。 而家唔係諗住做呢個閉環管理，都係全間院嘅員工一齊去自愿參與，先至係叫做俾間院舍去做咧。因為頭先你講好多唔同嘅限制嘅，除咗即係都有啲有地方提供咧，但譬如話幾十間嘅院舍入邊，有啲可能員工自己本身都要照顧自己嘅家庭嘅，有啲因為個環境嘅問題嘅咁，溝溝埋埋有幾多真係可以做到呢個閉環管理，又係全院嘅員工去做，係咪要咁樣先至得咧？同埋你話揾酒店咧，而家嗰個情況揾成點嘅？ 我哋因為呢個工作都係啱啱喺星期日開始去安排呢個工作啦，咁所以琴日已經開始有酒店咧，就係俾呢啲嘅員工入住噶啦。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咧，係冇錯嘅，最好就係做到全院嘅員工。咁但係正如頭先嗰啲限制咧，我哋都要考慮到個人有啲嘅特別嘅情況因素。咁所以嗰、那個即係我哋嘅講法就係一個強烈嘅要求啦，盡量去配合啦。 有冇評估過個數字咧？最終可以有幾多係做到閉環管理嘅？ 我哋暫時未有呢個評估嘅，即係正如我哋開始呢個工作嘅時候話，唔好等評估啦，因為你去評估得嚟咧，跟住就已經可能太遲啦。咁所以咧係做得一步，我哋盡快起到步。所以喺琴日咧就已經開始安排到一啲嘅酒店啦，同埋有啲員工開始入住噶啦。咁所以究竟可以做到幾多咧？今日都仲係講唔到嘅。我哋係不斷係揾緊呢啲檢疫嘅酒店，不斷係幫緊啲機構咧，佢揾地方咧去作一啲臨時嘅即係住宿嘅地方，包括咗啲貨櫃啦。而家譬如我手上我見到都已經有20间機構涉及30间院舍咧，係會做呢啲臨時嘅設施。咁就冇講佢用佢其他現有嘅其他用途嘅設施作為臨時嘅住宿用途啦。 因為我就想問，即係你話希望最好就梗係全院嘅員工啦，大家都理解，即係真正嘅閉環啦。但如果唔係全院嘅員工一齊係閉環嘅，有啲有自己翻屋企嘅，理論上佢同個社區有接觸，病毒照樣可以帶到入院舍咁樣。咁樣做個成效其實係咪就即係唔係好夠咧？變咗又 我永遠都唔到做到百分百嘅。不過呢個都係風險嘅。即係管理嘅問題，如果能夠減低佢越低就越好嘅，即係等於你戴個口罩都唔會百分百㗎啦。咁所以呢個永遠都係一個盡量 減低呢個喺社區傳染而帶入嗰個院舍，譬如你99%嘅人都做咗咧，咁你唔係冇風險，不過風險你會大大去降低啦。 嗯，我見政府都話會提供一啲專車有酒店啦，先講咗少少。我想問專車咁，大家院舍翻工放工時間唔同噶嘛，點樣安排嘅成個情況？ 就係、是、院舍翻工嘅時間嘅差異就不大嘅。咁同埋咧，佢基本上都係每架車都係去指定一間院舍嘅。 嗯。 又盡量唔會安排到一架車就不同嘅院舍，你當你一張不同院舍嘅員工擺埋喺一齊咧，咁又自然會增加嗰個感染風險嘅。 嗯。 啊，咁所以基本上就係點到點啦。 嗯。 啊，咁就係由一間酒店就去到一間嘅院舍。咁通常我哋唔係講一個員工啊，我哋可能一批嘅員工，佢翻三間，咁於是有啲又翻兩間，咁嗰啲嘅安排咧嘅時間係比較固定嘅。 嗯，係咪除咗一啲未爆疫嘅院舍，下一步都會諗一啲爆過疫嘅院舍都會照做呢個閉環管理？ 就是、我哋同步諗嘅。首先我講佢係優先。 嗯 優先意思即係話咧，我哋首先揾就揾嗰啲未有感染個案，同埋有所謂有感染個案嘅程度都有好大差異嘅，有啲可能得一兩個已經係分開咗隔離㗎啦，咁所以變咗成間院咧都大致上我哋叫你叫做六區咁啦，咁所以嗰個做到閉環管理咧，亦都可以同時減低喺呢一啲嘅區域裏頭會出現即係爆疫嘅情況。 嗯，呢段時間講個院舍爆疫咧，有專家議員都有提過，有冇一個逆向隔離，即係一啲未確診嘅長者移去其他設施咧？其實而家呢個有冇做到，或者有冇諗過做唔做到嘅？ 這個已經都想了都一段時間了，做緊的了，現在也都找到兩間的院舍呢是作為這個用途，也都開始安排緊的 了。兩間院舍的院友是用這個逆向隔離還是什麼意思？ 不是，兩間我們叫有兩間呢已經本來預備是開的院舍，不過呢就我們就跟他即是談完了，那就不開住，然後就將這兩間的院舍呢去安排一些院舍他可能已經爆疫了，但有一啲係我哋叫非緊密接觸嘅院友，咁佢嘅風險低啲嘅，咁就將呢啲嘅院友咧就搬去呢一啲嘅我哋叫逆隔離嘅設施啦。 會唔會再增加，或者而家已經處理咗幾多呢啲院友啊？ 而家啱啱開始咗，因為雖然講咗都差唔多兩個幾禮拜時間㗎啦，去做呢個做法。咁但係始終因為嗰啲院舍，既然佢未開始，即係冇人㗎啦，冇人即係冇員工啦，咁所以又要揾員工，又要揾人去照顧啲長者，同埋要配對安排，你又唔可以由天水圍擺到去柴灣咁，即係所以好多呢啲嘅工作咁啱開始咗㗎啦。咁因為數目咧，雖然我手上都有，不過講到意義不大，因為係陸續咧係做緊呢個安排嘅。 OK， 嗱，講到人手，之前社署都話向內地係請第1000名嘅臨時合約照顧員，為期3個月嘅。成個情況點啊？幾時可以翻工投入服務啊？ 有部分咧就已經分批，即係我哋叫分批嚟嘅。因為點解要分批嚟咧？因為又係風險管理啦。所以你一大批嚟嘅咧，咁你又要去做一個好基本嗰個訓練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分開去安排有關嘅工作。咁所以我哋係分批嚟嘅。咁第一批咧，實際上已經工作緊㗎啦。咁第二批咧，而家就接緊訓練啦，應該係呢一兩日咧，都好快就會進入佢嗰個工作間㗎啦。咁所以就一路分批落嚟啦。咁就我哋希望。當然做得越快就越好啦，咁但係始終咧有啲人都唔喺廣東省嘅，有啲可能喺廣西嚟嘅，咁於是嗰個都需要一段時間嘅安排配合嘅。 第一批、第二批分別有個數字係幾多，同埋係咪都遇到一啲招聘上面嘅困難？ 唔係容易嘅，因為簡單咧，即係就算而家你講緊3萬多啲少少嘅薪酬加埋津貼啦，同埋你係要照顧一大堆體弱嘅確診者咧，嗰個挑戰都相當高嘅。咁所以本身喺現時喺內地好多地方嗰個薪酬咧，同埋相計嗰個風險同埋工作量咧，呢個水平都唔係特別係即係有吸引力。不過當然我哋盡量因為佢嚟到香港咧，我哋都要安排佢食住嘅問題啊、交通嘅問題，咁我哋盡量係去方便。因為有啲人都有啲使命感嘅，唔係單係因為嗰、那個即係薪酬同埋嗰個津貼嚟到幫香港手。因為請就請嗰3個月嘅時間嘅啫。 咁啊嚟咗第一批究竟幾多啊？其實？ 三十幾人啦，唔係好多嘅啫。每一批，因為我哋都要分批去訓練，同埋分批去安排有關嘅工作。咁每一批都係三四十人，三十至五十人到落咗嚟香港。 嗯，除咗話內地嗰啲，而家有冇即係同時都係喺本地招聘緊嘅嘛？有冇話本地啲招聘照顧員方面都有多咗數量嘅人係願意係嚟做咁樣？ 因為咧就上個禮拜就開始。即係講啦，有關呢一個嘅招聘，咁就個反應因為我哋講內地，咁好多人就問點解你唔請本地上，我一路都請緊嘅，咁所以喺上個星期咧，當我講咗呢個請內地咧，咁跟住好多人問呢個內地嘅問題，香港本地嘅問題啦，咁就係喺大約三日四日嘅時間，我哋已經有接近三千嘅人表示有興趣咧加入呢一個嘅照顧嘅行業，咁所以亦都已經而家亦都安排緊嗰個招聘啊，同埋。那個訓練，咁而社署嗰方面咧，除咗內地嘅員工咧，我哋都去而家開始安排緊咧，請本地嘅員工去做呢三個月。咁我相信都會有一啲人咧，就會有興趣做一個臨時工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個宣傳，因為上個星期開始社會上嘅討論比較多啦，所以多人知道呢件事咁。我哋相信咧，都會有人咧願意咧。雖然係嚟三個月呢個臨時嘅工作，因為有三萬幾人嘅收入，雖然挑戰性都好大嘅。咁我哋都會盡量去吸收呢一班人。咁而家嗰個招聘嘅工作咧，而家都進行緊嘅。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啊。咁啊，講到有關於院舍嘅情況啦，希望有一啲嘅未爆疫嘅院舍可以係閉環管理啦。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院友的家属呢讲下你的看法 ,18723 另外有个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转头回来继续先遣年代。 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公布采取一系列措施抗疫，重点是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包括设立定点医院、腾出公立医院病床收治新冠病人，再加上中央援建的落马洲河套区应急医院下个月分阶段投入服务，令接收新冠病人的病床增加超过16000张。医管局将会重整医疗资源，将伊利沙伯医院改为定点医院，提供1500张病床给新冠病人，而其他公立医院日后亦都会腾出一半近9000张病床收治新冠患者。稍后律敦治医院、灵实医院和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亦都将会陆续转为定点医院。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公布，将会提供专用酒店和专车给未感染院舍的员工闭环管理。有院舍表示，社署寻日开始收集自愿参与闭环员工名单，预料入住九龙窝打老道一间酒店，为期最少一个月。如果期间擅自离开，会被罚。业界质疑。現時全體員工能夠參與閉環的院舍不夠20間，又說社署沒有說明要全院一同參與，猶如半閉環，防疫功效成疑。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公布，經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私家化驗所以及是社區檢測中心新增25991宗確診。另外，快測情報平台合共有32766宗的市民登記以及成功確認，並已經發出隔離令，即是本港新增58757宗確診。特首林鄭月娥說，政府在充分吸納內地專家意見 見之後，認為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要減少死亡、重症和感染，而政府仍在規劃和籌備全民強制檢測，但是這個並非優先工作，不會因為曾經講過一個日子又或者一句說話而忽視現實，一定要看疫情發展。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早上親自出領局長出席第一次舉行的加強版疫情記者會，而到了挨晚近六點，全港市民的手機突然同時發出震動和警報聲，收到由當局發出的緊急警示，內容是早上已經公布的伊利沙伯醫院將會改為定點醫院的訊息。不少網民驚呼以為手機中毒或者有空襲，表示恐慌。翻查資料，商經局轄下的通訊局前年曾經耗資1億5千萬元設立系統，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向市民發出重要公告，今次是第一次使用。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消委會昨日指出，過去兩個月收到近50宗有關快速檢測套裝的投訴，當中近30%涉及快速測試劑貨品質素問題，部分檢測包更加是欠缺官方認證，而且售價可以相差高達5倍。消委會聯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推出快速抗原測試包認可名單搜尋器，列出測試包的製造商、商品名稱、临床表现数据和相片等，同时会定期更新有关名单给市民参考。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北京两会进入尾声，一众港区委员获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多名委员透露，夏宝龙讲话期间引述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一国两制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的言论，强调中央坚定不移贯彻执行香港高度自治。亦都有指夏宝龙发言时提到，就本港近年发生的事件，中央从没怪责香港。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疫情严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防疫最新措施，强调特区政府现阶段抗疫工作重点是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而全民强制检测并非优先事项。时评话，当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高居不下，理应集中资源攻坚克难，特别是大幅提升医疗体系收治能力，补齐短板之后，俾市民尽早回复正常生活。商报时评。 明报社评话，香港疫情失控，死伤惨值，减感染、减重症、减死亡，成为现阶段抗疫优先重点。昨日行政长官公布一系列新措施，大方向正确，效果点样就要睇具体执行情况。如果依旧有大批院友唔打针，所谓保护长者，不过系纸上谈兵。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政府调整抗疫策略，全民检测能否在本月进行成疑，亦都不清楚会推迟到乜嘢时间。之前为配合强检而下令中小学提早放暑假，影响学习进度，已经令家长头痛，点样才能够帮助仔女补习追回进度。随着强检一再延期，学生下个礼拜就要放暑假，当局是否需要作出合理调整，以免让家长苦恼。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社评话，全港几百万部手机昨日下午5:55齐齐发出炽热巨响，市民收到紧急警示，宣布较早前已经公布将伊利沙伯医院改为新冠病人定点医院。社评认为是小题大做，而大量网民就分享怎样关闭手机的警示功能。社评话，不值得鼓励，真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后悔莫及。社评又说，抗疫需要的是负有主体责任的政府官员提供清晰指引，千万不要轻率启动扰民的狼来了警示。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就是封了一段的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位置就是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在港岛区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 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恩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啦，中线咧就封闭嘅，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2022年3月10日，新增58000多宗个案，包括25991宗核酸检测确诊，32766宗快速测试呈报。 林郑月娥指，全民检测并非优先，每日主持记者会直至打赢抗疫战。 伊丽莎白医院转为新冠定点医院，政府发出紧急警示。 南韩总统选举在野党尹锡悦当选，李在明宣布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晚傍晚时分，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手机出现一齊震動啦，同埋一個警報聲啊！咁啊，喺個手機度都應該會睇到咧。警報完之後咧，有一個嘅政府發出嘅緊急警示嘅內容，就係涉及到咧話伊利沙伯醫院咧將會改為定點醫院呢一個嘅信息嘅。咁亦都話即係急症室啦，就會係接收新冠確診嘅病人，以生命危急。有緊急的病人為主，就呼籲其他人就不要去前往的。你有沒有類似這個的經驗呢？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1，又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有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早晨。 你好啊，你好啊，早晨多文，是科技創新界位。 OK, OK, 好，不好意思啊，科技創新界啊，邱達根。我想講返今次這個的緊急警示系統發出這個警示呢，其實 你自己的電話當時有沒有收到，或者你自己收到的客覺得怎樣呢？昨天用這個方式去帶出這個的訊息，有關於伊利沙伯醫院的。 我有啊，我第一個收的時候我其實在開會的，那 我在視像會議裡，其實 全部在開會的人都 同一時間震一震這樣啦。咁大家都要停咗幾分鐘，睇下發生咩事，咁先繼續會議。咁我開完個會就，我諗廿零分鐘，我收到第二個啦。我諗佢應該一個中文一個英文嘅，所以我收了兩次。 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信息用呢一個方式去提啲市民嗰個做法如何呢？因為好似網絡上面就有唔少嘅討論嘅，你自己留意到係點樣？ 嗱，我諗先講件事啦。我諗嘢伊利沙伯要通知市民呢個好事嚟嘅，因為真係大家有需要知道呢個。一個醫院而家改裝咗，亦都好辛苦。我知道令到佢可以專門去收新冠病人，要調動好多病人啊，先做到呢樣嘢。咁件事情本身先啦，我覺得係一件值得需要通知人嘅事。但問題係咪需要用呢套系統？因為呢套系統係一個緊急警示系統。其實呢套系統好多國家城市，我相信都會有。不過真係人哋係地震啊、海嘯啊、暴動啊先用嘅。咁變咗，如果我哋今次伊利沙伯咁樣去通知大家，咁遲啲亦都有其他醫院話要改動㗎喎，譬如律敦治好似而家又話想改做新冠病人嘅一個病院醫院，咁係咪又要發呢？因為你發得多大家都會疲勞㗎嘛，或者大家會熄咗佢，或者大家收到都唔當一回事啦，咁就違反咗呢套系統本來嘅原意囉，因為佢真係好緊急嘅情況，係大家任何手機都會收到嘅。 所以你覺得呢一個系統應該用喺啲咩情況，或者啊頭先講到呢一個信息大家都要知嘅，但係就唔用呢個系統法，咁應該點樣做咧？有冇講？ 因為其實真係好緊急嘅情況用嘅。你一般情況呢個系統出咗嚟，其實每個國家每個城市都有。先講有啲網上討論，啲人話係咪應該 要使咁多钱去买啊。我觉得呢套系统呢每个城市都要有嘅。 嗯。 至于几多钱呢，政府应该有一套 process， 佢系做投标啊，咁样去咁大嘅项目应该系有投标，有唔同嘅人竞投，咁一个亦都有审计下，咁所以个价钱呢我就唔讲㗎啦。但呢套系统呢等于实验室嘅紧急制，你系一定要有嘅。你使咗钱买咗，你可能永远唔用佢，但你都要有嘅。咁所以你呢套系统系真系紧急嘅情况下啦，咁我諗佢应该有个界定乜嘢系紧急先用啦，因为如果你系经常发生嘅，咁你一来就吓咗市民啦，第二就系大家会有疲累啦。咁其实有其他可以代替嘅方法嘅，其实一般嚟讲政府之前发开信息都用 SMS 啦，咁 SMS 嘅问题都好多人提过呢，就话可能唔系即时啦，因为你可能要排队送啊，佢一个个 batch 咁 send 出去啊。咁但係始终你譬如今次伊利沙伯呢件事，大家就要定係咪我迟一两个钟收都 ok 呢，係咪即係用返原有个方法 SMS， 我会觉得都係足够嘅。咁未至于要去到同一时间实时全部市民收晒囉。咁所以呢个主要就係几时用呢套系统囉，我反而觉得係。 嗯，但其实在两个方法之间，譬如 SMS 和今次紧急警示系统之间，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时但又不是一个即是比较令到市民好觉得很突然的方式去出现的这些信息，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即是现在在科技之下。 咁我觉得这套实时系统你另外还有方法可以做的，因为它通过个电信商的网络发出来的嘛。其实你要中间落墨一点，是不是说你可以出一个区域呢？我的理解应该这套系统可以不用出全港，可以譬如我只是出九龙中，那变了你去伊利沙伯的可能都是大家去急症都是一些区域啦。那但是这个 case 又有些不同，因为你全港的人都会有可能是有新冠病的嘛，他们都想 找医院去。那但是你中间落墨的可以你去一个区域性发啦。那但是它本身这个系统我觉得就是要有个咁大個警號啊嘛，因為係緊急用噶嘛，咁所以大家要奇怪嗰樣嘢就係話，我唔需要情況下你有個咁大嘅警號，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你譬如用翻一個區域網嘅地方嚟發放啦，如果唔係，其實你 SMS 係咪唔足夠咧？我覺得而家你 SMS 大家都經常收到好多政府嘅呼籲，我覺得 SMS 其實都可以喎喺呢個情況下， 即係就算慢啲都可以，因為睇翻個信息嗰個重要性，唔需要一定實時，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 我見有唔同人都提到話今次呢個警示，因為除咗震之後有個聲響喺度噶嘛，有啲市民就話都有嚇一嚇咁樣啦，你自己係咪都留意到一啲驾驶人士嗰个情况系咪话？ 都有唔少人投诉啦呢个情况。咁但系头先讲到啦，即系呢套系统嘅原意啊，即系等于你救伤车或者警车佢执行任务嘅时候，消防车佢都有好大嘅一个siren 咧，一个警号，去俾大家知道系一个紧急情况啊嘛。咁所以呢套系统嘅设计本身就真系需要有个咁大嘅令到人好能够听到或者意会到是紧急情况的一个示警的警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系统的原意嘛。所以那个声音来讲，我又觉得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只不过我觉得这些是用的情况，就是你的警号原意令到它做到这么响亮这么远都听到，真的告诉你 是一个很紧急的时候要通知大家。那个声音我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Okay， 不過政府都有個嘅回覆嘅，都話為咗確保啦，呢個重要嘅抗疫信息咧，可以係最迅速、最廣泛咁傳送俾全港市民啦。同時，為免咧有需要使用醫院服務咧，包括一啲緊急救護服務嘅非新冠病人咧，因為未知道相關嘅安排而係研究字啦，所以政府就第一次使用到2020年設立嘅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咧，係發送呢個消息嘅，咁啊提醒啲市民相關安排啦。咁亦都提到話，緊急警示系統是通過流動網絡向流動服務用戶發出有迫切性的公告以及信息，包括是衛生事宜相關的緊急情況的，又說日後會因應需要利用個系統將一些重要的信息包括抗疫信息是盡速發送給市民的，回應就是這樣。另外都想問一下邱達根，就是今次出了這個警示之後，有些市民在網絡都說反而会熄咗呢一个嘅警示功能，或者教人哋熄咗呢啲警示功能嘅，点睇呢一个做法咧？ 我谂今次如果政府讲出嚟系话，喂，等于我走火警咁，系嘛？我试一次先，话俾大家听，我有呢套系统，咁会好啲咯。咁另外就系之后要有啲解说，同市民介绍话呢个系一啲重要信息嘅发布啦。咁就变咗亦都要有个厘定啊， 即係究竟喺乜嘢情況下先會用呢套系統？咁亦都需要同市民講，我哋真係有緊急嘅情況下咧，呢個係我哋政府同大家溝通或者發布信息嘅一個工具。咁嚟到希望大家唔好熄咗佢。咁我諗要講翻清楚，即係呢個係對大家好嘅。即係有緊急嘅情況下咧，我哋用嚟通知市民。咁亦都唔好就即係三兩個月響一次啦。我希望，因為咁樣就會令到大家真係即係你而家都有抗疫疲勞啦，你聽警報都可能會疲勞。咁大家可能熄咗佢，或者我唔熄咗佢，我唔当佢一回事啦。我成日都响嘅，咁变咗呢个亦都唔系太好咯。咁所以我谂，如果同大家讲翻话，譬如今次系一个走火警吓，话俾大家听有套呢个系统，咁亦都希望大家唔好熄咗佢，因为我紧急情况下咧，大家真系需要有个渠道收到政府嘅信息。咁我谂咁样就会令到市民冇咁震惊咯，下次。 好啊，唔该晒邱达根，多谢你。邱达根就系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嚟噶，又听下大家嘅电话。对于今次呢一个紧急警示系统发出嘅呢个信息点睇咧？1872311，有卢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卢女士，请讲边方面啊？你想讲？ 啊，琴日真系惊啊！你失惊无神咧，喺屋企做紧运动啊嘛，以为发生咩事喎？咁啊。停咗个运动，睇下个部机啦，佢响到好似好惊，系真系不知所措。即系如果嘥咁多钱做嗰个系统嘅，点解唔预早通知啲，即系喺个传媒嗰度啊，话俾啲市民听啊，将来有呢个警报响咧，你哋唔使惊啊，咁样起码打咗个底先啊嘛，系咪先？嘥咗咁多钱都唔做呢个动作，你吓亲啲市民啊，尤其是我哋喺屋企嘅，仲惊先啦，唔知发生咩事，从来冇听过呢个警报噶嘛，系咪先？ 当时你一个人喺屋企定系有其他屋企人？ 我有一个人喺屋企啊，我啊做紧运动啊，好惊啊！忽然之间啊，运动都唔敢做，成身都软晒，吓到。 哦，但你睇完个信息之后，觉得如何咧？有冇即刻安心翻咧？又 就静咗一阵间咯，静咗一阵，即系知道。新聞咧都有有講過嘅，有講過呢單新聞，咁啊個人開始靜止落嚟就冇咁驚咯。佢失驚無神係嗰啲聲發出嚟嗰啲刺耳嘅聲係好驚，好似人哋打仗嗰啲咧，即係去入去防空洞啊嗰啲咁嘅聲咁啊。我因為我雖然係六十歲啫，但我未經歷過呢啲咁嘅聲音噶嘛。 嗯，明白啊，盧女士嗰個睇法。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啊，請講。 我琴晚都俾佢嚇親啊，同埋仲有一樣就係、是，我六十四歲啊，好彩我識少少英文啫。 嗯， 我接收到嗰個咧係英文嘅， 好似兩個版本都有 好似嚇，佢講出嚟有英文，跟住我睇翻個手機，完全英文喎、啊。跟住我係咁睇，好彩我睇得明啫。如果唔係真係俾佢嚇死啊！我未睇之前咧，我真係有啲驚咩事咧。 你收到幾多個啊？其實你收到 一個。 Okay. 一个是英文来的、 中文就没收过之后都 没收过中文是收过英文的那我头头就以为咦是不是我的手机、被黑客入侵呢因为事前没有即是好像刚才那位女士说的事前没有听过、政府说会有这样东西出现的嘛、那我一听到那时真的即是好像那些、要入防空洞那些这样的警报声咁我头头以为街外边嗰啲车嘅嗰啲声啦，咁啊，后屘听下，咦，唔系，原来我部手机发出，咁系咁讲英文，跟住睇下，全部英文。 嗯， 我未睇清楚之前，真系以为我即系俾黑客入侵嘅啫，俾佢吓死嘅啫。 我想知当下系咪？我唔知你系喺屋企定系喺条街啦，系咪其他人个电话都系一齐响 嘅？我唔系响街，我唔系响街。是我自己一个人来的。 嗯那后面你看完个信息看个英文版你说你都明白他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就是那个信息用这个方法去、就是、送给市民的时候。有没有个紧急性 我知道他的信息讲什么但是我都有些怀疑为什么无端端发过这样的信息呢是不是真的我的电话被黑客入侵呢 OK， 明白，都是当下是吓亲的觉得是不是有黑客入侵过电话呢因为未见过这样。还有冯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哎早晨肖汉文。 是请讲、 我想讲呢我和我妈咪的电话昨天都没有收到任何即是刚才那两位市民说惊吓的声音。 嗯、 但你说对于我来讲声音的东西、其实日日都你周围都可能有些突发的声音你都会吓吓的。但如果这个声音是告诉我 有啲信息係關於呢個疫情。更重點嘅就係而家有醫院係定點咗，即係話只接收呢個新冠肺炎嘅人。咁所以我更加係要知道啦，因為我冇可能平時可以即係或者坐定定聽嗰啲4.430噶嘛，係咪啊？咁如果我聽漏咗，咁有啲嘢我點樣咧？或者有陣時新聞報告亦未必咁清楚，我唔清楚嘅時候，如果有人可以喺我電話話俾我聽，而且呢啲仲係政府發出嘅，咁我更加係知道呢個來源係正確咯。所以我覺得喺疫情之下，一啲突發嘅嘢我會接受。而且我想打上嚟問，點解我同媽咪個電話都冇接收到，反而係我一個疑問咯？因為我嗰部係 Remy， 我媽咪嗰部係 Samsung。照計嚟講，應該都應該會接收到噶。個問題喺邊度呢？我身住九龍東區，冇可能接收唔到噶。 OK， 唔該曬馮女士。佢就反而就覺得收到呢一啲嘅聲音咧，佢就覺得反而係重要，因為如果有啲重要嘅資訊可以帶俾佢哋。但佢就反而話佢自己尋日咧就冇收到呢啲嘅警報嘅聲音，一個緊急嘅警示啦。咁佢就有個疑惑喺度嘅。咁仲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你好，主持你好， 系，请讲。 咁有个驾驶中嘅，咁就仲要 cut 紧线，咁啊两部电话一齐同时响起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好影响我哋驾驶，非常之危险嘅。即系你会令到我哋嗰刻系好分心噶。即系若果万一发生交通意外嗰样咧，我真系多谢呢个政府啦，因为佢极度扰民。如果你发呢个信息咧唔紧要，但系最重要你要分辨嗰件事系咪紧急到要咁样去发咧。如果你话啲人抢必利痛啊，超市买嘢抢嘢抢成，你去发，你哋冷静啲，温馨提示，同埋你发泄个警示信息，你唔需要去警示嘅。你因为你伊丽莎白医院系四日内你先撤离到，系咪？你暂时唔能够接收预约嘅本身要复诊嘅住嗰啲病人啫嘛，并不代表你要紧急到要即时通知所有人。佢唔系咁识分别啲事情，好扰民啊，令到我哋啲驾驶者啊，嗰样就咪真系几极度危险。即係如果你話分別到你當初啲人喺度搶嘢搶剩嘅，你哋市民唔好搶啦，我哋政府有大量物資供應嘅啦，必利通啊，我話埋俾你聽啦，啲人好歡迎嘅，你用呢個信息提示你哋，唔使我哋政府已經預購咗幾時會送俾你哋嘅，你去令到市民去安心，而家你令到市民擔心多過安心，希望佢識分別清楚邊啲叫大是大非，邊啲係做先做後，唔好後知後覺。如果後知後覺嘅話，麻煩你查詢。即係國內啲要員啊、官員點樣做？即係唔好自己將件事情咧擺到自己嗰個重任感，唔係要人想要你做住一個主帥。 李先生尋日唔重要。李先生車你話 cut 緊線啦，講下客嗰下有冇即係有啲危險嘅情況都爭啲出現啊嘛？ 當然有啦，尋日因為駕駛期間咧，你如果你咁樣去發一個警示信息，有聲又震咧，第一我哋有嗰個叫做地圖睇緊嘅時間咧，坦白講你影響咗我哋駕駛先，同埋我哋自己都 cut 緊線啊，各樣咧。是完全令到我哋分大心，當時嗰刻我駕駛中我嘅視線，我注意察覺緊嘅嘢時間，我要分心去翻個電話度，發生咩事呢？佢係想爆炸，我揸住電㗎嘛，咁我係咪要解決咗一件事先？係咪影響咗我哋現時生活緊嘅人、 okay. 工作緊嘅人？你應該你十一點幾見記者會嘅時間，你係咪應該同我哋講嗱？一陣稍後我哋全香港市民都會收到一個 明白，即係可能有個預報會更加好一啲。李先生作為駕駛人士就講到佢嘅睇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数字仍然高企，首要方向是减少重症、死亡和感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要分层分流治疗患者，包括安排患者到公立医院、社区治疗设施、社区隔离设施、家居隔离等。他又說，伊利莎白醫院已經轉為接收新冠患者的指定醫院，而律敦治醫院、靈實醫院和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何時能夠轉為指定醫院，仍然要由醫管局安排。他提到已經要求私家醫院協助接收非新冠病人， 明白私家医院的人手都出现樽颈，会陆续转移合适的病人。至于由中央援建的落马洲河套区应急医院，陈肇始话由于香港的人手较单薄，所以将主要由内地营运和处理。伊利沙伯医院转为接收新冠患者的指定医院，提供1500张病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邓锦成说，已经转移1/4非新冠病人，包括转介大约20人到私家医院。邓锦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医管局有完善的临床管理系统，转院病人的病历等能够在不同医院存取，又强调会根据病人的临床需要决定有关病人能否出院。他提到伊利沙伯医院都会视乎情况接收有生命危险的紧急病人。他说初步目标是在大部分联网都有定点医院，其他医院包括律敦治医院、灵实医院和东华三院冯瑶敬医院会陆续转为定点医院。政府表示，今日起在坚尼地城游乐场、湾仔修顿游乐场、慈云山社区会堂、游塘道游乐场、青衣长发社区中心、大围美林体育馆和大埔体育馆增设流动采样站。另外多个检测点设置了派筹机，已经攞筹的市民可以在社区检测中心网站查看实时筹号排队状况。为了便利需要翻工的市民，可以在休息日或者上班前后的时间进行检测。社区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是每日上午8:00到下午1:30，以及下午2:30至晚上8:00，并在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维持同样的开放时间。环保署说，在这波疫情已经进行过百次因为污水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围封强检行动，找出过万名感染者。环保署副署长徐浩光说，全港有154个定点污水监测站，覆盖全港500个人口，覆盖全港500万的人口，每日会轮流采集77个固定采样点的污水样本，每两日可以观察全港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另外，每日会因应疫情和地区风险，采集39个临时监测点的污水样本。渠务署工程项目主管白鉴明说，承办商会在早上大约7:00到10:00每15分钟抽取污水样本，因为这个时段有较多人使用洗手间，增加发现病毒的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3点，升385点，成交金额1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0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1点，升3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1.4，升6.6；李宁62.7，升咗个二；阿里巴巴97.9，升1.65；友邦保险74.1，升2.55；恒生中国企业74.26，升1.46；美团系154元，升5.6；港交所339元，升10元；盈富基金21.12升3.4；比亚迪股份199.8升9.9；药明生物系55.1升咗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港元7.819，日元116.0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4，人民币6.31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5,551点，升833点。港金报18,490元，跌咗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56美元，卖出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度行驶。咁至于啦，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嘅红天路上返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嗰条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红福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3月10日，新增58,000多宗个案，包括25,991宗核酸检测确诊，32,766宗快速测试呈报。 林郑月娥指，全民检测并非优先，每日主持记者会，直至打赢抗疫战。 伊丽莎白医院转为新冠定点医院，政府发出紧急警示。 南韩总统选举在野党尹锡悦当选。李在明宣布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佢又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讲到疫情啦，啲关于医院做定点医院嘅一啲嘅调动啦，另外都讲到寻日一个嘅警示系统发出一啲嘅信息嘅情况。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寻日咧都讨论过关于青衣社区隔离设施，一啲早前入住嘅人士对于一啲环境啊、食物等等嘅安排都有一啲嘅讨论嘅。根据之前嘅讲法啦，就系话即系入住嘅人士已经系占咗可用房间接近是80%的了。除了青衣这个社区隔离设施之外，在前新田购物城由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经过两个礼拜的赶工已经完工了，亦都是可以提供到700多间房，亦都说可以收一些病人的。整个安排设计等等又如何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保安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括弧特别职务谢振中，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谢振中，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青衣嗰个情况先？因为佢系3月初已经开始启用噶啦，3000多个紧急隔离床位啦。咁而家最新嗰个嘅入住率有冇一个嘅更新俾我哋？ 其实就琴日我哋都发过个新闻稿，咁其实而家青衣呢个使用率咧，个房间使用率咧，其实维持住一路喺80%嘅。 呢、这個係咪最多㗎啦？基本上都唔會再加上去。 其實都可以解釋少少嘅。其實做過或者酒店嘅經驗就知啦。其實呢啲房間好難係維持住一個即係100% 嘅入住率嘅。咁、舉例，其實琴日咧，我哋都有大概100人左右咧，就係完成咗個隔離，離開嘅營地。咁呢類型嘅 房間呢其實我哋係比較需要長時間去做一啲清潔同埋消毒嘅。咁、所以其實嗰度都大概接近有一成嘅房間其實係可能因為要清潔消毒咁就未必用到。咁所以大概其實係八成松啲呢其實都是一個即係好合理的數字。 同大家解釋一下，而家每間房咧，一般係住幾多人？係咪除咗一啲自己屋企人之外，有機會同其他確診嘅人士一起住？ 嗱咁嘅，我哋個大原則咧，其實都係盡量去善用我哋嘅設施裡面嘅用位嘅。咁整體如果即係我諗香港人都明白㗎啦，如果嚟到嘅時候有足夠嘅房間，我哋盡量咧都係俾自己一個屋企或者自己去使用嘅。咁但係去到有一啲情形，譬如個房間嗰個用量比較緊缺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嘗試安排過咧，係多於一個嘅人咧，係即係佢哋本身唔係家庭或者朋友咧，入住同一個房間係有發生過嘅呢樣嘢。 但而家有几多系呢一类 嘅？实际嘅数就讲唔到俾你听，咁、但系咧，其实都有一个晚上有呢个情况出现咧，咁我哋都安排咗一啲即系唔系认识嘅人咧，瞓喺一间房。咁嗰晚都有可能十零二十间房。咁另外仲有一类型嘅就系一啲即系外佣啦，咁外佣嘅可能佢哋嘅文化比较唔同，咁佢哋又好倾向于一齐瞓嘅，咁所以嗰度都有。我理解青衣里面都有数十个外佣咧，佢哋系喺三个人用一间房咁样 嘅。Okay. 另外我就想问，而家啲确诊者入到去青衣社区隔离设施之后咧，有啲乜嘢物资系发放嘅？ 呢个咧就我谂大家都好关注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嘅呢个工作咧，个个都问我点样执个走佬袋要入嚟嘅时候。咁我哋物资嘅来源咧，其实有两类嘅，一类咧就政府其實社署有提供嘅，咁另外一類咧就社區人士會捐贈嘅。咁整體啦，我咁講啦，其實有幾個範疇嘅物資咧，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咧，我哋都會提供嘅，包括一啲防疫嘅用品，例如口罩啊、清潔嘅搓手液啊、探熱針啊、一啲快速測試嘅嗰啲工具咧，咁其實我哋都提供嘅。咁另外一啲基本嘅清潔用品，例如大家諗嘅牙膏、牙刷啊、沐浴露啊、洗頭水啊、毛巾啊、一啲紙巾啊、個垃圾袋嗰啲，我哋全部都有提供。咁另外房間裏面咧，亦都有啲基本嘅電器嘅，例如熱水壺啊、台燈啊、拖板啊，咁呢啲都有。咁最後亦都會有啲即係令到佢哋開心啲啦，亦叫做就係有啲小食，亦都有啲樽裝水咧喺房裏面咧已經擺咗。咁但係咧就房間就唔擺得曬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提供咗。好多都唔係基本㗎喇嘅一啲用品嘅。咁例如一啲佢哋鍾意飲嘅可能一啲唔同嘅類型嘅飲品啊、或者一啲食品啊、包括有譬如杯麵啊、薯片啊、餅乾啊嗰啲其實樣都有。咁就另外如果佢哋特別有需要，例如佢哋想要風扇啊、風筒啊呢啲呢，其實佢透過熱線聯絡我哋呢，我哋都可以呢因應住佢哋需要去提供。 我見到有啲市民亦都尋日有啲聽眾打上嚟啦，都話佢住其中一個松，即係其中一個區，佢就係松 B 嘅。佢就話咧就膳食冇得揀，冇一啲中成藥金花清感火粒派嘅，冇水果嘅，廁所冇廁紙嘅，兩個洗手盆得一個洗手液嘅。點回應呢個講法？係咪可能有一啲市民係的確譬如膳食冇得揀，唔係全部有得揀咁樣嘅？ 不如咁啦，我先讲讲，即係开始可能都有啲你哋都收到啲市民嘅一啲意见啦。咁我諗先讲讲个大前提呢，我諗呢个设施呢其实就好短时间建成嘅。咁所以其实个目的呢就係希望解决而家我哋缺乏一啲隔离设施嘅燃眉之急。咁所以呢我都必须承认呢，我哋嘅设施呢个硬件呢其实呢係一个应急嘅标准嚟嘅。咁咧，亦都其實咁講啦，我哋香港我冇乜人咧有經驗咧管理呢類咁大型嘅臨時社區隔離設施。咁所以過去一個星期咧，其實咧我哋啲人員咧都好積極、好極速咁去學習之中。咁亦都其實咧陸續招聘咗一啲旅遊業界嘅人士咧，希望吸取佢哋嘅經驗咧，可以改善我哋呢方面嗰、那個即係經驗不足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啦。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外界對隔離設施有好多唔同意見嘅。我哋理解嘅，亦都承諾過咧，係必定會持續咁樣改善啦。咁就呢方面咧可以放心嘅。咁我講翻頭先你嘅即係幾個問題啦。咁膳食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同承辦商咧又有一個合約。其實咧就基本上我哋每日咧 都有提供咧四至五类嘅食品咧，系可以俾佢哋选择嘅。咁啊，一般咧就肉食啦，有素食啦。咁我哋有一啲叫做下拉夫，就里面咧都有系肉食同素食嘅。咁有部分人士可能喜欢食流质多啲嘅咧，亦都有流质嘅选择。咁但系即系你明白咁多人嘅情形下咧，我哋一般嘅管理咧就系佢入住嘅时候咧，佢先话咗俾我哋听，其实佢倾向食边类型嘅食物。 哦，即系唔系日日有得拣嘅就唔系。 每日咧，其实每日嘅餸咧都唔同嘅，我哋。咁送到去嘅时候，如果我哋都有经验咧，就系佢真系唔想食嗰样，咁同我哋讲，我哋咪可能换另外一种俾佢咯。 嗯， 系啦，咁所以其实可以拣可以换嘅款式咧，其实有五类。 所以头先，但系头先我另外讲佢，你话冇生果呢啲，系咪个别嘅情况定系？ 嗱，其实生果咧，一般咧，我哋都会跟嘅。咁就算唔跟咧，其实喺佢日常如果打电话出嚟想食生果咧，其实我哋都有提供俾佢哋。 而家几多人手去处理做联络嗰啲啊？我见有啲话主动联络添系嘛？ 嗱，我哋而家行紧咧一个我哋叫做小区管理同埋人性化管理嘅方法。个定义系咩咧？就系我哋大概啦，就系会有每五十个单位，我哋就会有一个同事咧，同佢用一个 WhatsApp 嘅形式咧去沟通嘅。咁我哋会主动有阵时咧会问佢哋咧有冇一啲需要嘅。咁喺个过程里面，其实佢哋都调翻转啦。譬如佢哋想攞嘢食、攞嘢饮或者攞生果，其实佢透过个 WhatsApp 联络我哋咧，我哋喺可行嘅时间，即系如果你搭飞机就知啊。如果派紧餐嘅时候，你就唔好问佢攞杯面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可行嘅时间之下咧，佢哋有呢啲特别嘅需要咧，其实我哋都一般咧都可以提供到。 嗯，另外我想最后都问啦，因为第二个系新田嗰个嘅社区隔离设施，成个设计或者安排系咪一模一样嘅？都系冇一啲独立厕所咁样嘅？ 系嗱，其实咧我哋而家叫做做紧有六七个类似嘅一啲大型嘅临时社区隔离设施咧。基本上个格局我哋叫做个硬件咧，望落去就一样噶啦。 系咯，即系都系冇独立厕所嗰类系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睇到咧，其实过去我哋都听到即系香港市民嘅声音啦，喺青衣隔离设施里面咧，就都我哋而家大概咧知道香港人咧都唔惯去踎厕，中意用坐厕。咁而家喺嗰个社区隔离设施里面，青衣嗰个咧，我哋大概系两至三成咧系坐厕嘅。 会唔会再加咧咁？ 喺新田嘅隔离设施开始咧，往后嘅所有厕所咧系。100% 都是阻止的。 OK, 好啊，唔该晒你。 呢啲都是我哋配合紧嘅工作。 好啊，唔该谢振中，多谢你。谢振中咧就系保安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括弧特别职务，讲到有关于青衣同埋新田呢个社区隔离设施嘅一啲安排啊等等嘅咁。又听下大家嘅电话，有梁太打上嚟，早晨。早晨，梁太。 早晨。我真系有个问题咧，我爹哋咧就已经八十几岁啦，咁佢今日咧就11号咧就去验去。18号咧就复诊，我唔知道有冇得验血咁乜复诊，因为我打咗几日电话都冇人听，吓嗰个先换翻。 打边个电话冇人听啊？你系 打佢嗰张复诊纸嗰个电话咯。 嗯， 唔该你帮我问一下。 哦，其实阿梁太呢一个嘅情况，讲到屋企人要去即系医院复诊嗰个嘅情况嘅咁。嗱，如果已经预约咗喺伊丽莎白医院咧，系接受预约手术啦，啲专职医疗啦，放射科啦。以及是透析治療服務的病人，部分需要更改預約時間轉去其他醫院，或者改以視像診症繼續接受治療的職員就會盡快通知病人有關的安排。不過剛才他說打不通的情況，看看有關方面可不可以都跟一跟。還有梁女士打上來，早晨。 是早晨啊，我想說昨天的警示呢，他除了個手機之外響呢，他的 iPad 都會響的。 哦，即是那個，但是你有沒有入電話卡過來的？ 冇噶，我冇入电话卡噶，我系用屋企个 WiFi 噶啫，那个 iPad 都会系响嘅，因为我有三部 iPad 都系会同时会响，我就系讲下呢个情况啫嘛。同埋咧，佢有个中文版嘅，你拨上去嗰、那个，佢出咗个英文版之后咧，你拨上去咧，佢跟住你就有个中文版出噶。 哦，但 我就讲下佢喺个 iPad 嗰度都会有响嘅。 咁你尋日就幾部機一齊響咯，變咗係 咪？係啊，所以好乜嘢咯，好震撼啊都。 OK， 好，唔該。 係咯係咯，我就想講下佢喺個 iPad 度都會留低取唔取消呢個緊急警示咁樣咯。 OK， 你自己點樣咧？最後尋日 有冇即系话删咗佢，定系继续维持翻呢个紧急警示啊？开翻 冇删咗佢，呢啲资讯嚟噶嘛？咁你要知道有乜嘢，以后有咩警示俾你咁。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另外咧，而家呢段时间都有个嘅平台咧，可以将一啲快速测试嘅结果，如果你系阳性咧，都可以系报上去嘅。所以咧系快速测试嘅套装咧，基本上喺市面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多人买啦。咁但系对于市民嚟讲，边啲先至叫做合标准啊，或者边啲叫做准啲、灵敏度高啲咧？咁早前就有啲嘅认可名单咧，系政府都公布咗唔同嘅地方嘅，譬如话香港、内地、欧盟啦、美国嘅一啲认可名单嘅咁。但系亦都有人话要揾呢啲资讯咧都唔容易。见到消委会就出咗一个网上嘅搜寻器，希望可以更加容易俾啲市民去揾到啊。佢用开嗰只嘅检测包系咪叫做认可嘅咧？咁就详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施立文。 早晨，黄凤娴，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个嘅搜寻器系有啲咩特别？点样容易用法啲咧？又 好啊，嗱，其实大家买呢、這个，正如你头先所讲咧，买呢啲咁嘅快速抗原测试包咧，实在系好想知道佢嗰个嘅准确度啦、灵敏度啦系点样样。咁但系咧，若果你去任何嘅官方网站去睇嗰阵时咧，其实嗰啲资料咧就系比较复杂啲，同埋所提供嘅资料咧都会有唔同嘅。咁所以咧就为咗帮市民大众可以容易啲去搜寻佢个快速抗原测试包或者想买嗰个啦吓，究竟系咪已经系一啲喺属于一啲认可名单咧？所以咧我哋咧就过去嗰个零星期咧就系做咗呢一个搜寻器出嚟。咁其实咧就系、是、呢个搜寻器点样去用法咧？就系、是、我哋包罗咗五个名单嘅，一就系香港政府卫生署已经认可咗嘅名单，第二咧就系、是、香港喺派发紧免费派发俾市民大众用嘅名单，咁仲有咧就系、是、欧盟嗰个嘅名单，佢嗰个我哋叫 common list 吓英文，咁然后咧就美国嗰个嘅EUA 嗰个 list 嗰个名单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国内嗰个名单啦，咁而咧我哋嘅做法咧就系、是、将啲最重要嘅资讯就摆埋喺呢一个搜寻器里面，咁消费者其实上到我哋消委会嗰个齐心抗疫嗰个嘅网页里面咧，就已经可以即时去揿入去呢一个搜寻器嗰度，咁点样去揾究竟自己嗰个嘅产品系咪上榜咧？就好简单嘅啫。就揾翻你包装盒上面咧，嗰、那个最好咧就用制造商个名，因为其实可以用啲关键字，但系最容易揾到嘅咧就系个制造商个名。咁你打咗个制造商个名入去之后咧，咁若果佢系属于唔同嘅名单嘅话咧，咁都系即时咧就会罗列咗出嚟嘅。咁而喺我哋嘅搜寻器上边有啲咩资料提供咧？咁当然有产品名啦，咁同埋咧产品个制造商啦，跟住系产品名。产品名咧其实都分两行嘅，一行咧就喺各个名单上面嗰个产品嘅名称，咁但系咧喺香港有一啲产品出售嗰阵时咧，其实可能系同一个厂商，但系佢个名系唔同，咁所以我哋尽量咧都系搜罗翻有香港喺香港出售嘅产品嗰个名咧，就摆埋喺度等消费者去参考。咁另外啦，因为喺欧盟嗰度同埋香港有一啲嘅名单上面咧，都会有埋独立测试机构，又或者系呢一个。廠商嗰個嘅聲稱相關嘅靈敏度同埋嗰個特異度，咁所以咧我哋都羅列埋咧就係俾消費者去睇，咁而咧因為咧其實啲名單上面都有好多備註噶，咁而我哋咧就將最重要嗰啲東西咧就擺咗喺我哋嗰個名單隔離咧就會有個名備註，咁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咧都可以撳入去睇，咁我哋用盡量最精簡嘅文字咧就介紹翻俾消費者聽噶啦，咁最後一樣咧就係好多消費者梗係想望下究竟係咪同我個產品一模一樣啊，咁如果有相嗰啲，即係俾咗相我哋嗰啲咧，我哋都擺埋相上去，咁大家可以容易啲去辨認嗰個產品。咁所以咧，呢一個搜尋器咧係非常之方便使用，咁同埋咧就係不時更新嘅，因為喺國外嘅名單，譬如歐盟啊、美國啊咁等等咧，咁其實佢哋成日都會有增新嘅，就算香港嗰、那個。名單咧都係會有嘅，咁所以咧就係、是、當你買之前，其實我哋都會好建議咧，就係、是、睇一睇，好快，因為手機都可以用到，就去睇一睇個搜尋器，睇下究竟你而家手上面嘅產品係咪已經上咗榜。咁如果係上咗榜嘅話咧，咁照道理就應該大家安心啲咯，因為全部喺呢個名單上面咧，都應該係經過審視或者甚至係獨立機構 去測試過佢哋嗰個嘅品質嘅。 即係我如果揾到一個即係檢測包嘅產品，我係咪可以同時睇到啊？佢係屬於邊一個名單嘅範圍入面啦？係咪一次過睇到？可能有啲幾個名單嘅，我唔知會唔會。 係啊，如果佢係屬於幾個名單嘅話咧，就一次過彈曬出嚟㗎啦。 OK， 另外我就想問，頭先你都建議話搜尋製造商就係最容易揾㗎啦。會唔會一揾咗幾個產品出嚟，又好難知道邊個係屬於我用緊嗰只？ 其实都不难的，因为当你去找回那个制造商之后，跟着然后你就看产品名称了嘛。 嗯。 那你产品名称那里，如果是那个，因为那个制造商可能有几种不同的产品，那但是当你看回产品名称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了。那但是我们都要讲一句，可能都会有些遗漏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仲是消费者都仲有些疑问的话，随时都可以联络回那个制造商或者是那个零售商，问他拿回足够的资料，如果他是含糊其辞完全是答不到的话，那大家都是要小心，但如果他可以即时答到你的话，那都可以令到大家安心一点。 你们这个搜寻器有没有建议哪些是最高分啊，或者哪些灵敏度最好的那些排先一点啊，有没有这样的？ 今次是跟选择银行有些不同，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因为已经過得在各地地方的政府相關的機構去審核過和認證過甚至測試過的話，都已經是符合了一個很好的要求的了，所以我們覺得不需要再幫他們去排分。如果再還有在坊間那裡，其實現在最重要就是盡量提供多些可以信賴的產品去給消費者去買嘛，所以在今次來說我們就沒有幫他們排分的。 OK， 可不可以都即講一講今次的搜尋器是怎樣可以找到啊？ 是上我们这个消委会网站里面一个叫齐心抗疫的网页，在里面一打开就已经会看到的了。 嗯，这段时间是不是消委会都收到一些买抗原测试检测包的投诉，主要是涉及哪方面呢？ 绝对会有的了，因为在一个供求紧张不平衡的情况底下都自然会产生一些投诉的。直到3月8号我们都收到48宗，里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这个送货延误，因为在这48宗里面有成37宗都是牵涉到网购，但是如果大家已经很心急收到货，但是竟然迟迟都不送货，或者是 一拖再拖的话，很容易就引致投诉。另外一个主要的投诉内容就是产品的质素，它的使用期限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型号都有成18宗的。而因为大家都会知道最重要这个測試包就可以測試到我究竟是真是陰性定是陽性嘛。但是如果是發現它的質素是有誤的話，那也都是懷疑即是不好的劣質貨的，甚至呢就是使用期限是太近，不知道究竟它用不用到的，那就自然都會引起投訴咯。所以在這裡我都一定要呼籲消費者呢，其實所有的供應商已經出曬來講呢，坊間的供應是非常之足夠。但是只要大家回一回氣的話呢，其實本來是个供应好紧张，即系大家以为供应好紧张，而令到个价钱推高咗，大家买贵咗货咧，只要唞一唞嘅话咧，其实个市场就应该会回稳。咁同埋千祈唔好囤积，因为你太过囤积嘅话咧，到时你用唔晒系赚晒，亦都嘥钱，亦都嘥咗嗰啲测试包，亦都污染环境。咁呢一度咧都要提醒下消费者咯。咁最后一句啦，我都要讲埋，就系大家咧，其实早一轮咧就因为大家好惊。是會全民檢測嗰陣時咧，都係搶購咗好多日用品啊、食品啊，特別係新鮮食品啊，或者係啲急凍嘅食品啊等等。咁但係咧，都係要提翻大家消費者咧，因為香港嘅雪櫃都唔係好大，又或者地方唔係好多。咁如果你買好多呢啲咁嘅食品嗰陣時，如果唔留意翻佢個雪藏方法，亦都唔留意翻佢嗰個保鮮期嘅話咧，好容易啲你買咗嘅嘢會腐爛，咁亦都會引起呢一個浪費啦。嘥咗錢啦，咁同埋如果你係即係夾硬煮咗佢嘅話咧，都係要留意翻煮熟咗嘅食物咧，都係兩三日就一定要食曬噶啦。如果唔係咧，都係會有一個健康嘅風險。所以大家咧，可能而家係時候清一清雪櫃，因為我哋都會發現咧，不論超市啦，同埋市況啦，當嗰、那個物流鏈嗰度已經係回順嗰陣時咧，咁其實好多貨架咧都上翻曬貨，大家都唔需要再去搶貨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咁講到佢哋都有一個嘅搜尋器啊，咁等啲市民可以咧係搜尋翻一啲嘅檢測包係屬於邊一個嘅認可名單，或者喺唔喺認可名單啦，咁亦都睇到一啲產品嘅靈敏度啊、特異度等等嘅。咁啊，頭先就講到呢一個嘅搜尋器。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而家係21度，相對濕度59%，仲有一個嘅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係生效緊嘅。節目嚟到呢度，拜拜。